one. 哇！突然間出現咗人喺後面， 新春有有人， 誒放心啊，唔係哪吒嘢嚟 㗎。嗱呢一位咧就係我哋呢個白姐姐阿 Cam Cam 啊，咁喺杜拜翻嚟，好難得啊，咁啊所以今日咧喂都請你講兩句啦，即係難得可以參與一下個節目啊嘛，係咪先啦？咁啊你有冇買開六合彩嘅呢一個習慣或者有咩戰績咧？嗰邊有冇買嘅咧？ 常聲定係？ 正常聲， 正常聲又得， 正常聲啦。 白姐姐， 正常白姐姐嘅把聲啦。 即係就揾阿肥叔個頭遮一遮先。咁咧就我都有買嘅，咁啊就同啲朋友一齊夾咯。咁啊幾廿人一齊夾，每人啊幾嚿水。 喂，但係呢啲 係中咗2000多元每人。 每人啊， 因為係中咗大概五六個字，我唔記得咗。 喂，但你有冇聽過因為咁咧因財失意啊？試過有人攞住嗰張飛走咗佬啊嘛？ 我呢啲朋友， 麻麻咯，我啲朋友幾好。 但有冇咁嘅恐懼咧？ 沒有的。 會唔會係即係嗰陣買完之後影印俾你，或者 WhatsApp 俾你證明佢買咗？ 你諗得太多啦。 即係講個信字。 好不信人啫， 20多個人喎。 唔係你好負能量，睇人哋嗰啲朋友幾正能量幾咁。 你 唔 關事， 做户外 係咯， 2000多米白姐姐送咗呢啲，食餐飯都唔止，一跌都唔止啦。 佢而家係中少啫，如果你真係中咗幾千萬，可能嗰陣真係走。 嗱咁講， 嗱咁廿幾個人一直夾佢啦，就唔會等佢啦，應該。 真係睇報紙睇過噶嘛？ 咁啊係呢啲，即係打個譬如啦，譬如你。 但係杜拜有冇得買咧？杜拜。 杜拜有的，他們是 500元，正常人， 500元呢，就500元杜拜紙大概1000多元，他們又不是中什麼，我看哪裡應該， 不用看的， 不用看，你跟我來講就可以了， 你看空氣就可以了， 500元 什麼？500元杜拜紙， 杜拜紙就 是1000， 是，不是賭什麼，它是有一輛車在那 裡， 哦，即是中架車， 中架車， 哦， 那看看多不多人買，它因為那輛車少人買的話呢，咁每人諗五嚿喎，五嚿唔少嘅，每人1000多元。 1000多元港紙就係一個賭注啊？ 當佢唔俾你賭啊嘛，但不過佢又得意喎，佢俾呢架車你喎。 即係點啊？你攞呢1000多元先可以抽，先可以抽到，先有抽獎。 賭錢。 係。 不可以賭錢，不可以飲酒， 都係飲酒。 伊斯蘭， Bet as a gift。 你睇下肥叔幾有知識， 但係佢都係即係變相。 變相咯， 咁一定有嘅，係咯。 佢都攞1000多元出嚟去搏一搏。 啲車就好勁㗎啦。 哇！車喎， 佢哋嗰啲 杜拜喎， 但幾多人 整個 Range Rover 俾你都好飽啦， 唔止啊，唔得啊，佢哋嗰啲都。 係啊，佢哋送多啲車咩啊？嗰啲世界盃90年世界盃啊，阿聯酋有球員啊，喺世界盃入咗一球啊，即刻送架 Benz 俾佢啊。係，係啊， 咁飽。 跟住咧，94年沙地阿拉伯進入咗16強啊嘛，一人一座豪宅啊。 哇！ 都未計冇講錢啊，淨係送一個豪宅啫。 係 啊，肥叔好犀利噶，百科全書嚟噶。 行嘢特別叻。 OK， 咁啊，喂，唔該曬 Cam 先，好，繼續咧欣賞。 閃翻出嚟， 你中意啦。 飄翻出嚟， 唔係飄過。 係啦，咁啊就好少喎，好少同咁多人一齊夾啊，因為咧即係我都係有即係點講， 即係你都驚，即係啦，即係你 成日都驚人哋中咗酒樓。 唔係，我係驚我自己搭沉船令人哋。 唔係，你有冇諗過你係？大圍夾你 keep 飛啊！你有冇諗過先？ 我諗我受唔住。 一發即係話，我中咗我真係唔要張飛啊！ 點知啊？真係了解我。 我梗係明你啦。 我係驚人哋即係嗰啲運氣唔好咧，即係令我 即 係我 你搭你沉船， 自己買自己輸咗甘心命抵嘛？係咪先？係咪咁講啊？咁啊喂，不過我順帶講一講咧，其實以前咧我就試過咧。佢有一啲嘅程式咧，你譬如揀10個 number， 佢個程式咧，佢就會幫你編一啲 number 出嚟嘅，即係編一啲組合出嚟。咁你對嘅時候咧，你就淨係對你自己買嗰10個 number。如果即係我哋好刺激嘅嗰個玩法，咁我試過因為咁咧而係即係都幾多人一齊買，就每人中1000多元。即係咧，你淨係對譬如嗰10個 number， 你發覺都喺曬嗰六個字喺你有份，你有買喎，其實你就基本上你實係中頭獎噶啦，頭二三獎啊都中曬嘅咁樣，係咪好刺激啊？ 不如咁啦，你識唔識陳淑芬啊？你得閒問下佢攞6個 number， 佢成日都中頭二三獎嘅呢個又。 或者陳玉蓮。 啊，係咯，或者阿梁思豪咁樣啦，嚇，咁啊，其實咧呢一個當年咧就誒呢一個頭先講個 daily numbers 咧，就喺一個 PA 嗰度啦，即係 賓州嗰度，賓夕凡尼亞州 裏邊嘅 咩嗰度啊？ 嗱， 嗱呢個嘢又好講啲嗱，聽到收音咪聽到花家聲喎，嗱嗰度啦咁樣， 嗱其實我哋不斷引發緊佢㗎啦， 冇錯啦，唔該。 我諗緊 今集我哋啊， 我諗喺嗰度佢係 點解攞嗰度咧？ 性騷擾啊，真係 嘅不知寶，仲有地方嘅。 好啦，喺度咧要俾一張相大家睇一睇，咁有一個叫 Nick Perry 嘅人物啦，就應該係呢張嚟。係 啦，冇錯。 咁咧佢係邊個咧？佢原來咧就係夏春秋，即係咧當時咧呢個 Daily Number。 賓州版夏春秋， 冇錯。 你睇翻家姐幾高興啫 ！Daily Number， 唔好笑著佢個背景，我諗你會更加吸引嘅，就係。 係啦，我哋不如講下呢個Nick Perry 啊，佢個背景先有冇 ？OK， 阿 Nick Perry 咧就1916年出世，咁啊2003年就即係離世啦，咁啊享年就87歲，佢匹兹堡出世嘅， 享年87歲 係啦。嗱，咁其實咧有一樣嘢，其實阿肥叔，我同你都講過呢一種人嘅背景，其實都係筍盤嚟。佢其實咧，佢就喺呢個二戰嘅時候咧，佢參加過太平洋戰爭，海軍嚟嘅仲 係， 即係以當年嚟嘅咧，咩兩個字咧？筍盤。 筍盤，筍盤，海軍、空軍都係。 係啊，呢啲劇啊嘛嚇。 咁跟大學生添喎。 咩？ 大學生嚟 嘅 好似。 大學生，大學畢業㗎，唔係講笑。好啦，咁跟住咧，佢退咗嚟之後咧，佢就喺1949年啦，咁佢就去咗呢個電台。 嗯。 咁呢個電台咧就叫 WPIT， 簡稱。咁其實佢即係都係即係事業嘅開端嚟。當時33歲。 嗯。 咁最大轉捩點開始啦。42歲嘅時候咧，就去咗呢個 WTAE， 即係而家佢任職嗰個電視台。咁其實佢做咩嘅咧？就做呢個新聞主播啦，同埋做一啲體育節目嘅主持。 其實你唔使講咩啦，講肥叔得噶啦。基本上就係肥叔嗰條 route 嚟，嗰條線，嗰條事業線嚟嘅。 等陣先，肥叔你會唔會好似？ 又 開 落場， 你會 唔會？我想做啊，大佬！ 你條事業線就係咁行噶啦，係 嘛？ 係啊，根本嗱，佢就係同你一樣，做電台做下咁 但係佢未打仗喎， 啊？ 佢仲係喺太平盛世喎。 咁啊，做體育節目 我都做過人啲兵嘅。 肥啲嘅，係啊，真係。 肥蘇咧，都喺目前咧做過體育節目嘅主持嘅。 唔係，即係講個波 嘅。咁啊，係啦，即係其實咧，依個 Nick Perry 咧，當年就一樣啦。咁佢咧，因為佢一個咧，即係好。嗰啲叫咩咧？佢係好有觀眾緣啊！咁咧啲人好中意佢啊！佢主持六合彩嘅時候咧，佢就我哋叫六合彩啦，等大家親切啲。咁啊63歲嗰時，60幾歲嘅一個即係我哋叫阿伯啫，但係佢好有活力嘅喎。咁啊佢就你可以當何守信咁啦，咁樣去諗啦，幻想啦，即係金牌司儀嚟嘅。咁啊喺其他節目咧，佢都有即係唔係淨係呢一個六合彩嘅，佢仲有其他節目嘅。咁佢喺呢一個Daily Numbers 嗰時咧，佢就有個名句嘅，就係話。如果你中咗咧，你就嚟攞獎金啦。如果唔中咧，聽日咧就會更加好運噶啦咁樣。咁我咁講咧，大家都未夠形象化去了解一下呢個 Nick Perry 究竟點樣。我哋不如咧睇一段短片啦嚇，40幾秒嘅啫。咁佢咧就主持另外一個節目叫 Bowling for Dollars， 我哋睇一睇先。 Come on, Bill. Come on, Bill. Come on, Bill. Come on, Bill. Hey, congratulations. Come over here.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Nick. Thank you. So long, everyone. Say goodbye. Thank you. Bye. 我成日，應該嗰陣時係未有自己動作 嘅。係啦，咁頭先睇咗呢段片咧，就打保齡球啦。咁嗰個 Nick Perry 咧就唔係碌保齡嗰個， 主持人 就紅色格仔外套嗰個， 紅色格仔嗰個啦。咁佢呢個遊戲咧其實好搞笑嘅，就係碌保齡咁樣咧就攞獎金嘅喎。哇！咁如果嗰啲保齡球好手咁咪攞曬？ 但係佢 guarantee 係全中，你揸個都 唔中啦。 你一定要全中先至可以攞到獎，你記住。 咁啊，佢亦都即係主持埋呢一個保齡嘅呢一個獎有獎遊戲啦嚇，咁啊哇好多嘢玩啊嗰邊嚇，咁咧話説呢個 Nick Perry 咧佢係受歡迎之餘咧，佢就真係好識做嘅。咁例如咧，佢主持完呢個咧，咁佢會去附近嗰啲保齡球場咧，去同啲人傾偈啊，有冇睇我節目啊？咁個肥叔知唔知啊？原來要 你會唔會係咯？你做完節目，你落街食飯嘅時候， 睇我喺監獄嗰度問啊。收節目之前都話記得俾99蚊㗎。 我只識講錢嘅啫。咁啊，係啦，去監獄嗰度，我就會問下佢哋有冇睇狗狗狗，但係睇唔到嘛，裡面係啦，裡面冇得睇嘅。咁咧就所以咧亦都不如講少少呢個人不如一間先晏啲，我哋再講下咧佢嗰個性格，同埋啲人點樣講佢，究竟佢係一個點嘅人？咁但係我哋先講一講咧。頭先咧，咪話呢一個六六六出咗呢個獎呢一個結果之後咧，咁啊嗰個管理局就會覺得好懷疑啦，即係點解會出呢個 number 咧？咁同埋咧，原來咧點解我哋會開始個調查呢？因為原來喺呢個攪珠當晚咧，喺呢一個電視台有一個主持，佢個名叫 Cannon， 咁咧佢就走去食晚飯喎，咁個侍應咧竟然同佢講咧，佢話：喂，你知唔知咧今晚嗰個結果咧，六六六嗰個結果咧做馬㗎？ 哦， 佢咁問佢。咁佢就話搞錯啊！你亂咁噏啦，邊有可能啊？點會做馬啫？六合彩點會做馬啫？係咯，咁佢就話唔會咯。咁但係其實原來好多人已經係議論紛紛啦。 收到 係啊！喺呢個乜滋寶嗰度咧，原來好多人咧都喺度講話係做馬，即係連咧去到五月嘅時候咧，頭先四月開噶嘛，去到五月嘅時候咧，連嗰啲周刊啊報紙咧都喺度係咁喺度寫啲文章咧，就話咧做馬。 唔係，我諗有一定有啲統計嘅，即係其實博彩公司咧，或者所有莊家啦，嚟簡稱叫做，其實係有好精密嘅數學計算，佢哋請好多咧精算師，即係我小弟都撈過一啲，即係做過一啲工作咧，係掂住，但我唔係我負責嗰啲嘢，但我據知有啲賭網啊等等，全部啲高手喺度，即係全部計數好犀利嘅，同埋甚至後期佢譬如足球嗰啲咧。淨係有啲精密計算，有啲方苗嗱係可以 set 定咧，直情係邊隊波開咩盤，如此類推特咁樣嘅，讓幾多個波啊等等。 咁有啲網話你俾錢咧做會員，咁跟住就可以教你點贏錢嗰啲又點嘅咧？ 嗰啲咪流咯， 嗰啲 嗰啲流啊，因為我都知嗰啲點運作。 係啊， 嗰啲咧，譬如我列咗十場波出嚟，咁其實咧。根本佢就喺後面又係 back end 調嗰個答案出嚟，即係好多係啊改嘅啫。 嗰啲幾好好多好多錢嘅喎， 幾千蚊一場嘅喎，唔係佢係咁㗎，花姐。今場唔中啊，嚇俾多場你嘅咁樣，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唔收錢，你唔中唔收錢。所謂唔中唔收錢就係話你俾五千蚊一場，今場唔中咪下一場我俾多場你嗱唔收你錢，咁樣叫做唔收錢。 其實你俾咗先㗎啦。 仲有個關鍵所在就係呢場唔中啫，你譬如買咗五萬咁，你輸咗五萬，咁下場又俾多次，我又輸多五萬點算啊？你以後唔收我錢啦，話啦，我出雞你出豉油咁樣，大佬都死啦。咁所以其實嗰啲包都係呃人㗎啦。咁易中，佢不如自己買好。 唔係因為世界盃嗰期係特別多咁喺 Facebook 嗰度睇到，真係哇，真係多到咧。 賭嘅嘢，所有咩股票，所有嘢全部牽涉大彩池嘅都係假噶嘛。 邊有必勝啊？ 真係啲賭業我都了解幾多啦，因為尤其是賭波方面，因為近呢十年發展得好犀利噶嘛，十零年。哇，聽都唔少啦，全部收買曬啊！要幾多球就幾多球啊！嗰啲數心裏有數啦。 係，但係有啲人咧，即係我有朋友咧，佢係直情攞報紙嗰啲六合彩嚟睇研究嘅。佢咧畫咗啲線出嚟咧，好似嗰啲天文圖像咁咧。 係啊，你有得計。某一份報紙有噶嘛？ 佢條線去到呢度啦，咁下一次咧就會咁樣嗱，睇住啦。 劉青雲對面 咯，好有研究㗎，真係。 我嗰時有朋友仲搞笑啊！十年八代前咁，國內都仲係比較即係冇而家咁資訊發達噶嘛，咁咧佢就係揾幾份咧國內睇到嘅報紙，佢就落啲好細價啲廣告，六合彩貼士咁樣，嚇咁都貼士，咁我問佢喎，係啊，啲傻仔真係俾錢我，咁跟住俾錢佢就亂噏咯，即係亂噏，即係因為佢哋咧唔係好似我哋咁買六合彩嘅， 買一個 買特別號碼， 係啦，四十。賠四十 係啦，跟住就係有一次啊，有個人咧就傻噶嘛，嗰只即係嗰啲冇所謂啦，又或者大有錢佢有錢，真係我亂粒 中咗， 跟住佢中咗四十幾倍，唔知四十倍啦，定四十幾倍，佢分咗幾萬俾我啊，咁真係自己入過去冇叫啊，佢可能當 lucky money， 佢就入咗俾我 friend， 真係有錢收， 係唔係收咗錢之後中分啊？即係佢中咗嘛，佢可能中咗，可能佢覺得哇 lucky money， 我梗係要俾翻你啦咁樣，係啊，咁樣你咪有運啦，使乜貼士啊？又中運啫嘛， 但係嗰啲好多手數咧，咪再 嚇根本冇啊，點 咩叫咩叫呃啫？ 即係冇監管噶嘛， 呢個呃，你走你梗係走數， 你信啫嘛？我話我而家我話有貼士，你信唔信啊？係咪唔中咁佢到時又唔中 啦？係啊，咁啊，但係啲六合彩都可以出書啊，六合彩貼士一本書嚟嘅喎。 有一本叫咩叫白小姐浪 咗係 嘛？啊，唔係啊，因為我睇呢件呢單案件嘅時候，我上網查到咧，都睇到一個好得意嘅就係話咧，有一個內地客咧咁啊，喺買即係。在一個途徑之後買了一隻必勝的六合彩光碟啊嘛， 係啊， 我真係好，我真 係好做曬出嚟㗎，係咪啊？ 係啊，我真係好好笑，睇完之後， 好似成將成個過程去模擬一次嘛。 因為唔係佢話佢誒嗰隻碟裏，即係嗰隻光碟咧，如果你嗰部電係連咗上呢個互聯網嘅話咧，佢有一個程式咧，佢只不過係嗰一期嘅話即刻更新啫嘛，你一撈就即刻更新，啊，梗係中㗎，係咪先？ 係啊，咁得。 跟住佢就變咗，因為咧佢呃佢嗰個人咧就自稱係香。香港誒賽馬會嘅人，咁咧佢咪自己落嚟去追咯。 嗰單好經典啊！ 我睇到真係好好笑。 哇！但如果咧，即係而家喺我哋電視機旁邊啊，或者電腦旁邊嘅朋友咧，即係如果你就係就處心積慮咧，諗住點樣呃人咧，你真係要睇呢集。睇完之後咧，你就真係真係$99都抵俾我咧。最尾十字添啊！咁因為咧，即係呢單我好有教育意義嘅。咁啊，當時咧就呢一個警方咧就開始做嘢啦。因為咁多人講嘅時候，佢哋唔可以唔做嘢。我甚至乎咧，即係佢哋都覺得係好有問題嘅。咁佢哋就問電視台咧攞翻個錄影帶嚟睇下。咁啊睇一睇嘅時候咧，發覺嗰個攪珠咧有啲問題，有啲 QK 喎。嚇！咁啊發覺咩咧？ 見到咧某一啲波，即係某啲波咧就特別高嘅。 兩個 係啦，冇兩個號碼嘅波特別高嘅。 特別高係咩意思？ 即係吹得，即係佢冇沉底， 即係輕 啲，吹得高啲， 即係好似浮咗上面。 係啦，浮咗上面 嚇。咁係邊兩個 number 咧？ 就係四號同六號啦。係 啦，咁啊，與此同時咧，就亦都有一間餐廳咧嘅一個侍應咧就報料喎。咁佢就話咧喺開彩之前咧就有兩個男人啦，就帶住一個金髮女郎咧就嚟到呢一個餐廳嗰度。咁我哋俾嗰兩張相大家睇下先，嗰個Margos兩個兄弟嘅咩 Margos 兩個都係係啦，呢一個咧就係Peter Margos 另外一個戴眼鏡嘅四眼嘅，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兩兄弟嚟嘅 Jack Margos。 咁呢兩兄弟咧當時咧就帶住一個金髮女性感女郎咧就入咗呢一個餐廳嗰度，咁啊佢哋咧就因為餐廳裡面咧就有嗰啲販賣嗰啲叫咩售票機，咁佢哋係咁買係咁買就買咗一大堆彩票，咁然之後咧。但係應該唔係喺機買嘅係嘛？如果啊唔係，我都可以撳，可以撳 number 嘅，撳 number。 咁佢當時咧，仲要咧，依兩個人咧就好離譜到，好離譜地咧就打咗一個電話俾某君。咁然之後咧，佢就佢哋就喺個電話度講咗一輪啦。就其中一個兄弟嚟嘅應該嚇，咁啊拎住個電話講，就用希臘話講嘢。咁然之後咧，佢就仲要俾個即係個電話就晾起，就俾對方咧聽啊，聽咩咧？就話嗱，我而家買飛啦，咁你聽住咯，咁啊喺個就聽到個售票機嗰啲聲咁咯，即係可能要 make sure 對方聽到佢係買飛啦。咁然之後咧，呢一件事咧就呢個侍應就講翻俾警方聽啦，就係件咁嘅事咯。咁啊，警方查一查嘅時候咧，就因為佢諗起咧就呢一個嗰個 Nick Perry 咧頭先嗰個啊主持人咧阿夏生咧，咁原來咧佢係識呢個希臘話 喎， 咁我都唔知點解要識希臘話。可能喺嗰度讀過書定點咧？定係佢？ 你以為打過仗？ 打過仗 或者學過咯。 哦，識希臘話。咁跟住咧，佢哋再查嘅時候咧，發覺呢個 Nick Perry 咧，原來就識呢兩兄弟嘅。咁佢哋咧就大家都識希臘話嘅。咁同埋咧，佢哋係一個生意夥伴嚟嘅。咁佢哋係做咩生意咧？佢哋就係做嗰啲自動販賣機嘅生意。咁原來當時70年代咧，個大生意嚟喎呢個。 汽水機啊， 即係零食機 啊。咁啊，佢哋係生意夥伴，咁然之後咧，佢哋再深入調查嘅時候咧，就發覺哇，原來咧係一個幕，一個點講啊，集團嚟嘅，即係個集團係做咩嘅咧？就係集體 造假， 造假嘅， 係啊， 係好誇張啊！呢件事真係。 不過，但係你講翻呢單嘢好搞笑，你由初初頭由一個，跟住三個、四個、五個，最後發現到係最後其實有六個人。嗱，你當第六個可能唔係一個同謀，即係可能佢有疏忽。但問題你當呢五人中啦，我哋俗稱叫五人中啦 ，OK？ 佢搞一壇嘢，但問題你得到個獎金又唔係可以話令到佢哋啊，以當時時嚟嘅呢嚿錢應該一人買一間我正路冇問題啊。咁但係買一間屋之後，咁又唔可以成世富貴喎。 但係咁都唔夠搞笑，佢哋就唔係淨係自己，即係獨食難肥喎。佢哋真係明白呢樣嘢，佢咧就即係有人咧就走去咧暢通街， 叫埋啲姨媽姑爹。 係啦，即係你幻想下，如果你自己咧即係想做假啦，當你啦，你係佢其中一個啦，咁你會唔會暢通街咧？ 嗱，唔係我考慮到呢個位咧，我就明白點解佢要暢通街，因為咧其實如果你太集中咧， 你很容易查到。嗱，我舉個例子俾你聽，依個咧就個同學，我嗰陣時即係嗱呢度好在收費台啦，即係唔講啦，唔怕呢啲。 講咩？ 咁多年咧，我有個朋友咧，其實佢屋企有錢嘅，包都係有錢。咁咧，佢有間公司，佢老豆間公司就成個集團就私有化，即係私有化意思係即係有個大集團就食咗買咗佢，然後跟住私有化等等而出咗。哇！你條死仔唔講俾我聽。咁嘅事嘅，咁乜乜乜乜，點解點解唔話聲俾我聽？抵我底褲都當埋啫，買啊嘛，冚家啫買啊嘛。佢話：我都係琴晚先知啫喎，乜乜乜乜乜咁樣。咁佢就好正當人嚟嘅，即係佢係信曬教，又咩成，又去以色列，又成嗰啲咪。 單眼都好啊。 唔係，佢真係單眼啦，即係啲亞嗰啲兄弟。咁但係咧，最好笑的一樣嘢就係，我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有一晚回家就聽到新聞，即係聽收音機啱啱的士，就係講呢個兩個名就係涉嫌和騙，即係做即類似即係內部交易而出嚟嗰啲咁嘅嘢。呢單嘢好大嘅，其實我一講就知邊個，同埋牽涉某啲好大人物。我聽咁熟嘅，跟住我第二日就打俾佢。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就係佢家姐同佢姐夫。仲有一個問題就係點咧？佢點解會衰呢？佢太明顯啦，即係我哋做開曳嘢人咧就係咁嘅，即係你唔好覺喎，要攞粒先咁啊！哇，佢大佬佢一唔做咧，成世唔做，一做成盤攞，即係嗰種太明顯，人哋嗰啲證公司，即係嗰啲交收公司就係、是。你無端唔買一萬買二千萬美金咁樣，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咁樣。 嗰時都有啲官員，佢哋開完會，開會之前佢哋買定啲股票啦。 但係嗱，佢個手法就係錯咗。我一陣點解解釋咁耐咧？你咁樣做一定死的，你一定是怎樣做呢？我就找齋藤，喂，齋藤經理印巴值，想開了戶口，怎樣跟住咧就同阿宇講，喂，去大陸深圳揾條線，去邊度廣州揾條線揾賺到，同花姐講。東南亞又揾人咧，一定係打到好散的。 你教人犯法，你想死？ 唔係一定係咁，你咁樣咧，喂，無親無戚，又唔識講，唔識應，你一定啲錢要跌俾人嘅。你點解而家好多所謂嗰啲洗黑錢公司嗰啲咁樣，全部一定要跌嘅？你咁樣咪死咯？所以佢就可能係呢個原因，但係佢又蠢得，我都係蠢。揾啲姨媽姑姐做咩？你梗係揾啲死唔識啊，唔知道山卡拉咩賓州咩州咩州，全部打散，要用啲外地嚟買嘅，或者有啲唔起眼，即係完全你 都唔好話咁近同一個州嚟。 係啦，你 州 係啦， 係咯。但係你係咪唔應該打電話咧？因為嗱，我都識有啲人咧，佢幫人搞上市嗰啲咧，佢哋啲電話咧，佢哋好小心， 唔講得㗎，即係唔會喺 電話電話唔會同你講呢啲嘢。 咩啊 ？WhatsApp 話唔會啦，有細 仲要唔會係你自己嗰個私人電話嚟㗎嘛？舊座開個 number 㗎嘛？ 直情嗰批人啊，老細一開會，全部開個唔知咩櫃，懟曬啲電話落，冚住佢，直情你偷竊聽都竊聽唔到，因為其實有啲電話有竊聽噶嘛，全部擁曬落去，跟住刪埋佢，病埋嗱，全部攞曬手先開會嘅， 即係好嚴謹噶嘛，懶 鬼知啊， 懶係， 咪咯。 咁但係哇，頭先嗰個直情係攞住個電話咁係咁講，即係但係佢用希臘文，佢諗住冇人， 佢可能諗住希臘文冇 人知， 係啦，冇人識。 但係即係警方會攞翻嗰啲電話嗰啲記錄咧，睇佢打過俾邊個啊嘛， 嚇 咁啊就即係後屘佢就原來咧就咁樣揭發咗咧一個咧。即係大騙局出嚟嚇，咁咧就係最荒謬咧，就係竟然咧，即係諗唔到啦，即係主持人都會嚇拋個身出嚟噶嘛，即係 show up 曬噶嘛，係咪先？拋頭露面嘅，咁都要仲要一齊夾粉做假嘅， 可能就係佢太熟個運作咯，佢覺得有虛偽咧。佢覺得拿捏到件事咯， 係嘛？即係一般犯罪心理啫嘛，你梗係要揾一啲自己控制得到嘅空氣去做， 但身敗名裂嘅喎，咁樣嚇。 佢正所謂， 佢冇諗過會輸，係咯，佢冇諗過會輸啊嘛。 肥蘇先正話講完啫嘛，你梗係陰知多一粒，唔講啦。 同埋嗱，譬如咁啊，當而家有鏡頭，依兜嘢最睇得清楚係我啦。誒，我呢度攞，我呢度有，我寫曬號碼。你知而家好多抽籤啊，所謂踢波咩乜抽籤全部假噶。嗰、那個咩波咩波，全部有記號，你根本行出之前已經知道曬。 我攞得， 巴西將會對邊隊？假噶，全部 係啊！ 即係你哋觀眾睇住電視嗰時係咁噶嘛？但問題其實有贏㗎。 皇馬又對依隊嗰隊，哇！根本做馬嘅，全部都做嘅。 你想想歐聯點解次次亞即士唔係對出皇馬，就係巴塞 好多年前未兩就幾難。 我哋呢度好多純情少女嘅，我哋 甚至佢高科技到點咧？佢話咧，甚至已經即係講到一個膠波咁樣有張紙喎。佢話唔知有啲誇張到啊，有温度啊，即係譬如有五個波喺度。你不用怕一摸暖那個你就拿一個這樣啊， 不是摸溫度摸 texture， 不是定他又說 texture， 但有些甚至高到說溫度，譬如幾粒都是凍的嘛，室溫的這個暖一點的你拿這個啦，這樣即已經可能有些東西在裡面已經整了，那他有什麼問題 好醜惡啊， 不嬲個世界都係醜惡噶啦！ 你更加要令到啲純情少女知道依個真實嘅世界啊！ 知唔知啊？唔好再亂咁買波買六合彩啦！知唔知啊？有錢啊，交會費啦！我翻嚟啊！ 呢個好似有少少騙局咁， 騙局嚟嘅呢個完全。 其實我做咁大壇，就係 set 就係啱啱先嚟講呢個雞排 出 嚟 啊 ！OK， 我哋翻嚟咧講下喂，其實佢哋咧呢一個究竟呢個賽果係點樣做出嚟，好唔好？ 好， 好鬼 QK 嘅啫。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弯道九十九号。 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一点，九十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是东头弯道九十九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元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